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三篇《落洞》第八集。事情要往前追溯近80年，在中国抗战史上，湖南是个神奇的地方。鬼子占了东三省之后，长驱直入，大有吞并整个中国之势。1939年，魔爪伸进了湖南。然而直到1945年投降，日本人在这儿拉大锯般的打了又退，退了又打，像掉进了沼泽地，拔不出来也进不了。战争是残酷的，湘西有大山为障，暂时还未受波及，湘东的城市已然饱受蹂躏，连省会长沙都几乎被一把火烧成白地。那一阵子，许多人举家逃难，希望迁入大后方重庆。由于公路上3天2头会有鬼子的飞机轰炸，极度危险，借道有土匪窝子之称的湘西大山竟成了首选。邝家就是逃难的一支，他们男女老少一行近20余口，装上家私，赶着驼队，跟着向导和押道的，穿过雪峰山，又进了凶险莫测的大武陵。对外头的局势，黄同胜听说过一些，但没放在心上。他没见过日本鬼子，想象中应该跟太平天国闹长毛是差不多，长毛匪来了，老辈人会进到山里躲长毛，日本鬼子来了，大不了也进山去躲躲。他一如既往地摇着招魂铃，踩着青石道，顶着日月星，在武陵山一带引诵洗神，走得多了也结交了一两个朋友，比如八夯寨的老马家。老马家是做乌奴面具的，家里的老大马歪脖子最喜欢找黄同胜咂酒闲扯，把家里鸡零狗碎妯娌兄弟那点事儿跟他里三层外三层的掰扯透彻。那次也是很巧，黄同胜和邝家人住进了同一家旅店。平时赶尸匠一般住死人客栈，这种小旅馆多开在湘西，选址偏僻，高门槛，黑漆大门，夜里不关门，方便赶尸匠进出，店里经常没人，接近自助服务，赶尸匠走时只要把房钱放在屋里即可。但只要店家不忌讳，偶尔也可以住大旅店，因为赶尸匠住店一般出手会比较阔绰，而且湘西有个说法，喜神在店里住过会带来好运气，这叫喜神打店，所以店里总会留出一两个不设窗的偏僻房间，专供特殊客人。那天黄同胜引着喜神黎明前投了店，倒头就睡。睡得正熟时，听到有人啪啪拍门，黄同胜惊出了一身冷汗，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极致开了门，面前却没人。再一低头，有个2-3岁戴虎头帽的白净女娃娃正趴着门槛流着口水对她咯咯笑呢，爬得一身灰土，还笑得那么欢畅，像是为作弄了她而觉得兴奋。这穿戴看起来不像当地人，黄同胜知道是住客的孩子。女娃娃见拍开了门，兴致勃勃就要往里爬，好家伙，里头可都是面朝墙的战尸，叫他冲撞了可了不得。黄同胜慌了神，赶紧带上门，抱上女娃娃出来找家里人。幸好刚拐过廊角，就迎面撞上了女娃娃的母亲。这是个年轻的女人，只20来岁，穿白色带袖的旗袍褂裙，长得极秀气文静。黄同胜知道自己丑，怕吓着她，不敢抬头，目光向下看时，看到女人旗袍侧开叉处露出的穿玻璃丝袜的小腿，慌得从脖子红到耳根，说话都哆嗦了。 你家娃娃敲我房间门，我带她找家人。 啊，谢谢您，我正担心孩子丢了，真是太感谢了。 那女人却极温和客气，一直向他道谢，吐字发音柔柔糯糯，腔调也好听极了， 让黄同胜觉得自己一口山里味的土话真是粗鄙。 打扰您休息了，泱泱，和叔叔说再见。 叔叔再见。 哦，再见。 道别时，黄同胜半低着头，依然讷讷地说不出一句囫囵话，直到那女人走远了，才敢伸头张望。 再见。 女娃娃搂着母亲的脖子，摆着小手一直跟她再见，而黄同胜的眼睛却只盯着女人那柔软的腰肢和旗袍下露出的纤细小腿。 这真该是贤女哦，山寨里那些姑娘，歌唱得再动听，花绣得再美，也比不上个糖。更何况拉西姑娘总笑我臭，睁眼都不瞧我。但拉个女人那么温柔，还让娃娃喊我叔叔呢。 黄同胜揣着一颗乱跳的心回了房，胸腔里热乎乎的一团。后半天他再也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想那个女人。 啊，这一辈子能娶上个拉样的女人吗？哎，应该是娶不上了，配不上哦。除非是那个女人遭了灾，比如缺了条腿，瞎了只眼，或者毁了容，这才轮得上我。而我必然不会嫌弃她，我会把她当成宝，高高供起来，自己烟糠给她吃肉，自己喇叭光个腚子，腰给她扯上好的布面做衣裳。真的，他要是遭了个灾，那就好了。要唯有这样，才可能跟我配上一对。 黄同胜想入非非，又忽然警醒，连抽了自己几个大耳瓜子。 哎呀，这混球了，怎么能盼着人家遭灾了？该死！ 就这么辗转折腾到入夜，与赶尸匠来说，这是该上工了。他清了房钱，晃着杏黄旗子，引着几个喜神，又摇摇晃晃上了路。行到中途，天上落了雨，黄同胜路熟，把喜神引到一个洞里避雨，自己则倚住洞口，晃着火把，百无聊赖地等雨停。正东张西望，忽然远远瞥到斜前方坡头的一棵大杉树上，似乎吊着一个人。黄同胜吃惊不小，倒不是怕死人，只是他记得那棵树上确实吊了个盘辫子套草鞋的男人，但是上个月自己才帮他收了葬啊。没错，那人在树上吊着已有一两个月了，黄同胜来来回回总看见，都看成熟脸了。贫苦惜贫苦，他起了恻隐之心，有一回对着那人发愿说，如果这趟走脚能得20个洋钱，下回来时就买身寿衣帮他入土。结果那次的主顾挺大方，给了30个。黄同胜觉得做人要守信用，在走脚时真就带了身寿衣给那人换上，就近掘了坑埋了。 哎，这才1个月，怎么又有人吊死在这儿了？ 黄同胜觉得奇怪，反正一时半会儿赶不了路，便过去看个究竟。他爬上坡头，借着不断跃动的火光看清了那个人的脸，刹那间浑身汗毛倒竖。 这不是我卖的那个人吗？怎么又吊上去了？难不成是从坟里爬出来的？可即便是爬出来的，也该身着寿衣啊，这一身破衣烂衫不是在坟前烧了吗？ 黄同胜咽了口唾沫，战战兢兢去拽那人身子，想拽过正面看个究竟，哪知拽了个空。他怔了半天，忽然反应过来， 啊，老天爷哦，这是师傅见过的提灯画纸哦，今天可真是开了眼了。哇，跟真的似的，比 真的还真啊，要不是伸手去摸，谁知道是假的。 正瞧得起劲，背后不远处忽然传来惊惶的人声和驼马奔踏声。寻向看去，火光越来越近，还夹杂着汹汹的呼喝和响哨。黄铜胜常走夜路，立刻明白过来， 这是土匪在劫道。 赶尸匠确有一身玄乎其玄的本领，但这本领是应对死人的，有如秀才的大道理，遇到刀枪棍棒照样一无是处。 这个档口跑是来不及了。 黄铜胜急中生智，趴进坡下的灌木丛中，只盼着被劫的驼队能跑得快点，将土匪带离这一片。哪知事与愿违，惨呼和劈砍还有车翻马嘶如在他头顶上方拉开阵仗。冲冲晃动的火把光亮泻下坡沿，映着黄铜胜泥水和汗水混流的脸。他借着灌木的遮掩，战战惶惶抬头去看。这驼队里的人倒还挺硬气，又或许是到了生死关头不拼不行了，那些个男丁都操起了棍棒和土匪对打，连女人都冲上去帮着撕咬。然而力量悬殊太大，渐成败势。混乱中，黄铜胜忽然看到有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朝着这个方向跑了过来。他暗叫糟糕，生怕这女人把土匪引了过来，连累自己被暴露。及至看清那女人的脸，又惊得险些叫出声来，居然是白天在旅店里见过的那个女人，而她怀里抱着的孩子正是那个拍她门的女娃娃。黄铜胜不明白这家人为什么会趁夜赶路，事后多方打听才知道，应该是被人做了夹饼馅儿，向导被土匪买通当了内应，引着他们绕远路走错路，误了头店，好在偏僻的地方开宰。当时黄铜胜认出是他，心内极盼他能逃脱。然而有个持刀的土匪立刻发现了这个偷跑的女人，大喝一声撵了上来。那女人听到呼喝，又惊又怕，腿上一软，居然摔了一跤。也不知是不是幸运，摔倒之后一抬头，看见了隐藏在草丛中的黄铜胜的脸。黄铜胜一直想知道当时自己的脸上究竟是什么表情，多半是惊恐拒绝的，不能给他以希望，反让他绝望。因为那个女人惨笑了一下，跟黄铜胜说， 你别怕。 说完他迅速把孩子推了过来，然后果决回身，向着那个土匪冲了过去，以一心求死的势头和土匪厮打在了一起。黄铜胜脑子里嗡嗡的，他抱住那个孩子，一点一点往坡下缩，头顶飘着太多声音，太杂太乱，以致他辨别不出到底还有没有那个女人的。雨水淋进了黄铜胜的脖子，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女娃娃。女娃娃撇着小嘴，像是要哭，却似乎又很懂事的没有出声。小小的脖梗上，一根纤细的银链闪着微光。黄铜胜把链子拉出来看，原来链子上坠了一个长命锁，上头刻着女娃娃的生辰八字和名字。 云香。 后来这头的声响渐渐散了，人声稀了，驼马被拉走了，土匪们围聚在不远处，挨个开箱检查战利品，不时发出兴奋的叫好声，这头只剩下了火烧车架的声响。雨也小了，一丝一丝地没入残火，被烫成青烟。黄铜胜做了这一晚最勇敢的一件事儿，他抱着小云秧偷偷爬上了坡。他看到尸首横七竖八地散了一地，可以预见过不了多久，野兽就会循着血腥味找过来，把他们一具一具拖走。黄铜胜找到了那个女人，她面朝下趴在泥地上，颈边绽开触目惊心的伤口，白色的山挂也已被血染成了黑红。黄铜胜哆嗦着，身体抖得更厉害了， 他必定是死去了。 小云秧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黄铜胜怕被土匪听到，赶紧掩住了云秧的嘴。但没想到的是，这哭声惊动了那个女人， 他还没死。用尽最后的力气扬起脸，满是泥沙和血污的嘴唇慢慢吸动着，像是要说话。黄同胜赶紧跪下身子凑过去听。 箱子，房子。 女人的声音像几根虚晃的丝，说一次就断两三根，再说一次又断两三根，末了断完，再也没了声息。黄同胜收养了邝云央，那之后发生的事跟孟千姿先前猜测的差不多。又一次接活的时候，黄同胜在长沙附近撞见了日本鬼子，这才知道鬼子比长毛鬼凶狠得多。中枪之后，他借着这个机会上了岸，改名邝同胜。他没有忘记那个女人临死时说的话，猜测是不是邝家在老家埋了什么重要的箱子。好在邝家一路逃难，人多声势大，并不难沿途往回打听。邝家住在楼底，传说中蚩尤的故乡。 逃难时已经把家宅卖给了乡里的大户造洋房了，那家私应该是短时间内不会再回来了，怎么会把重要的箱子埋在房子底下嘞？再说了，人都死去了，留下个箱子，不管装了金还是装了银，又有什么意义呢？哎， 邝同胜一声长叹，不再纠结什么房子箱子，带着小云央离开了湘西，外出谋生，一路辗转，最后下了南洋。也该他运气好，在异国他乡从做皮货买卖开始，继而做鞋子做零售，竟也是积累下了万贯家资，被当地华人称作零售大王。然而邝同胜过得并不快活，日本鬼子那一梭子打伤了他的子孙根，这辈子没有办法享受男欢女爱，也再也不能传宗接代了。不能就不能吧，他认了命，觉得这辈子这条命和所有的爱也就奉献给两个女人了。一个是邝云央的母亲，那个死在土匪刀下他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女人。有时候他会牵强地觉得是自己害了她。那天下午，邝同胜一直想让他遭点灾，以便自己配得上他，然后他就出事了，会不会是自己刻的呢？这个女人只跟他说过寥寥几句话，那句你别怕和那个纤瘦的奔向土匪拼命的身影，足以让邝同胜记一辈子，也足以正大光明地安置他的爱慕。另一个就是邝云央了，他的相貌和母亲极像，有时候邝同胜看着他会分不清站在面前的到底是邝云央还是那个穿白色衫褂玻璃丝袜的女人。邝同胜看着他长大，自己所受的一切苦难都是不愿意让云央遭一点罪。他和云央父女相称，但他自己知道对云央的情感之复杂很难说得清楚。但又能怎样呢？他是老式的传统的湘西乡下男人，有些念头哪怕只冒个头，他都觉得肮脏龌龊，该下十八层地狱叫油锅炸。就当是女儿好了，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他的爱人，风光地送着云央出嫁。这个时候他已经定居南洋20年了，湘西的风月，赶尸的日月星，杀戮夜的提灯画子，还有土匪的响哨，都离他太远了。他唯一的心愿就是邝云央一生平安喜乐。邝云央32岁那年突发怪病，他的皮肤会自行裂开，从指甲大的伤口一路撕裂，血液在伤口边缘处不断喷溅，像火山口永不停止跃动的岩浆，哪怕包上了绷带，都能看到绷带下血液的不断撞顶。邝同胜便请名医，均告束手。而邝云央在婚礼上宣誓，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会不离不弃的丈夫，在他生病后不久连见他都不愿意了， 口口声声说自己也没办法，他那样子太可怕，自己见了会做噩梦的。邝云央忍受不了这痛苦和连带而来的打击，跳楼自尽，死前留下遗书，请邝同胜照顾自己的女儿凤景。邝同胜揉碎了一颗心，老泪纵横，但老命还得留着，为这邝家第三代的女儿。他觉得那个没有担当的男人不配给凤景冠姓，所以给孙女转回邝姓，全名邝凤景。那时候他以为邝云央的病是个意外，是几率极小的罕见病，是命中有此一劫。又是几番寒暑，几轮春夏，邝凤景结婚时，邝同胜快80岁了，岁月冲淡了悲惨的记忆。他时常笑自己，上辈子可能欠了邝家女人很多钱，所以这一辈子受罚，永远为他们服务，一代又一代。好在差不多要活到头了，别再指使他继续服务了，就算他想，阎王老子也不答应啊。玩笑话竟一语成谶。邝凤景29岁发病，也是突发，症状和邝云央一模一样，甚至更恐怖。他的头皮会随着头发一起往下掉，皴裂的伤口爬上脸，越过眼皮，攀上头颅。邝凤景的男人坚持了2个月，最终崩溃，一走了之。邝同胜气得大骂，男人都他妈不是好东西，浑然忘了这话连带把自己也骂在了里头。他怕邝凤景也学云央自杀，含泪狠心让人把他的手脚都靠在病床上。10年4岁的小美莹久不见妈妈，想念得要命，偷偷跑进那幢被称为家宅禁区的小楼，看见一个在床上挣扎翻滚的，全身皮肤皴裂冒血，连颌骨都露在外头的怪物。邝美莹吓得当场昏死过去，就此落下了一个受不了惊吓的病根。凤景没有自杀，但最终死于怪病的折磨。他似乎有所察觉，死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请邝同胜救救美莹。练功抬走了凤景的尸身，护工照顾着惊弓之鸟般的美莹。邝同胜坐在地上，倚着血迹斑斑的病床腿，无声地抹一把泪又一把泪，后来他攥着一把老泪睡着了。梦里他重回土匪行凶的杀戮夜，看到那个脖梗几乎被砍了过半，仍然拼命地向他藏身处攀爬的女人，他嘴里喃喃个不停，依然在反复念叨着箱子房子。这一天距离那一夜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邝同胜终于听懂了那句话。 我干爷午夜梦回，终于听懂了，那个女人说的不是房子，是方子，药方。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